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不光耳边。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欢迎收听诵读小站，京味作家刘一达为我们诵读他的作品《胡同范儿》当中的片段，一起来听。 胡同是文化的承载者，也是京城历史的见证者。受过各种政治风云洗礼的胡同人，经历过朝代更迭、时局动荡、城池沦陷、彝族侵扰、变法维新、翻身解放和改革开放，他的眼界自然开阔，心胸自然豁达，心态自然淡定，思想自然洒漫，性格自然爽快。皇天厚土的胡同人，他的大气、宽容、厚道、局气，是其他地界的人没法比的。胡同人向来以自己的语言为骄傲，也自认为是一种范儿。一口醇厚的京腔京韵，犹如一壶陈年老酒，让人陶醉在语言的韵味里，感受历史的沉淀。胡同人身上的范儿，似乎来自于胡同基因，是与生俱来的。还别说外地人，即便是北京郊区的人，跟胡同人坐在一起，不说话看不出来，只要说话，举手投足，言谈之间立刻分明。胡同人的范儿根本不用修饰和夸张，没辙，这种劲头是娘胎里带出来的。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11:05，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中午的收听。那么今天呢，已经是到了周末的中午，还有半天的工作日就可以来迎到我们的周末了哈，心情有没有特别的阳光呢？那么在2017年的年底呢，著名歌手朴树终于推出了他的新专辑实体唱片还有数字唱片猎户星座，而且呢在此后的一家网络视频独家直播的超级版大事发生第五期也演唱了他的很多作品，从我去2000年到生如夏花，沉寂12年之后朴树携平凡之路归来，又过两年到了2017年的年底，他才发行了这张新专辑猎户星座，真的是不能称作高产的一位歌者哈。但是呢他严苛的制作让专辑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出众，那么作为唱片时代最具诗人气质的歌手，他可以说是70 80 90后的偶像，用歌声唱出了很多很多人的青春。那么好，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的环节当中，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位音乐诗人朴树的专辑。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朴树最打动你的那首歌是什么？几种互动方式来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在荔枝 FM 上找到深海呢，就是我们啦。 爱是我们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今天这个主题呢，早上我一发布出来之后呢，留言就已经流爆了哈，不管是这个微博上还是微信上，很多很多朋友就都发来了自己的共鸣哈。所以说从大家的反应就会看出来朴树在所有人的心中的位置了。那么对于朴树来说呢，2017年年底有件事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人关注，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大事发生的舞台上，朴树开唱送别。那么当音乐缓缓响起，朴树唱到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朴树突然的失控大哭。朴树已经44岁了，是吧？是不是有点看不出来哈？觉得还是20-30岁的小伙子一样。那么他呢，唱送别竟然可以失控到痛哭，真的是让人看了就心酸。确实，朴树一生的离别的这样的经历太多了。他送别过年少的自己，那一天呢，他送别了年少无忧、只顾燃烧自己的朴树。他呢也是被迫的懂得了生存原来是一件特别残酷的事情。2011年的年底，他曾经极力挽留他的吉他手程鑫，几天以后呢，这位程鑫就离世了。朴树呢也送别过自己的爱情，我们可能都以为朴树跟周迅是最最般配的一对，然而呢不过一年两个人就传出了分手的消息，而且呢当时朴树还是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逐渐呢消失在了娱乐圈当中。世人都说朴树放逐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就是又更大一点。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欢。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几时还，来时莫徘徊。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 这就是朴树在大事发生 live 现场唱哭的这一版送别哈。我们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加不加麻辣啦啦啦。他说，话说弘一法师在俗时，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好友许焕元站在门外喊出李叔同和叶子小姐，说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挥泪而别。李叔同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里站了很久，随后李叔同反身回到屋内，让叶子小姐弹琴，他便含泪写下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我的天天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我最喜欢的是朴树的那些花儿，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那些心情在岁月中已经难辨真假，如今这里荒草丛生，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拥有你们的春秋和冬夏，那些还没讲完的故事，那些说不清楚的心情，就都在歌里了。轩儿呢也给我们留言说了，那些花儿就是我的大学时代。林秋莹也说了，有时候很羡慕这些细致敏感的人，羡慕他们的丰富情感，能够在生活当中读出亿万种的滋味，一定会看到我看不到的美好，可是他们也会有常人没有的痛苦吧，太过细腻，太过认真，痛苦呢也会放大一百倍。但是我有时呢会想，对于有些人来说，痛苦可能也是一种幸福的来源，他们享受痛苦，享受痛苦带给他们的灵感。继续来为您送上的是朴树的《空帆船》。 有没有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呢？三叶草在微信上给我们留言说太棒了，我真的也觉得太棒了。网友这个喵破浪说，每个人正在经历每一个人的痛苦，作为假粉的我触碰不到他的悲伤，他在如日中天的时候离去，原因是我不爱过这种生活，挣再多钱有什么用呢？真的他不能带给我快乐。真的，试问有几人能如朴树这样的心境面对这个浮躁的娱乐圈和世界呢？张老大涛他说，44岁的朴树录音棚演唱送别居然失控大哭，看得我心都碎了。其实呢，针对这个送别的这个言论哈，其实我个人觉得微博上的一位朋友耳弟他的这一段阐述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哈。他说朴树在大事发生上翻唱李叔同的经典送别，这不是一个完整的表演，因为他已经泣不成声了。他曾经说过，此生若能写出这样的歌，那也死而无憾。我不知道这首歌对于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只说感觉生活像炼狱，而最后突然碰到话筒引起了一个短暂的啸叫，仿佛是麦克风在代替强忍的他哭出了声音。还有叫于平人无轻功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听了10遍这个送别哈，还在谈送别，偏头疼都好了，神曲。然后他就解释说啊，最近杂事缠身，心情不好，整个人都是沉的，不愿出门，不看电视，就是拼命的瞎想，想的脑袋疼，还没半点头绪。我特想问这位朋友，究竟什么事让你如此烦恼呢？他说直到翻到朴树翻唱的这个送别，李叔同的词配上朴树不加修饰的嗓音，听完第一遍跟着朴树一起哭了，再听第二遍脑袋里混乱的思绪平复下来，又听了好几遍，觉得这堵在脑袋里的破事都不重要了，初心才是最重要的。是啊，不管我们做什么事儿，都应该不忘初心啊！这段话很励志哈。那么说起来呢，朴树的这张新专辑，朴树自己有很多的感触。他曾经写道，有一本书这样描述梅的形成，有些树木凋落了，被埋在地下，漫长的时间过去了，它们经受着强力的外力的挤压，最终呢变成了梅。而另外一些树呢，被埋在更深的地方，经历了更加漫长的时间和更加剧烈的挤压，它们呢就变成了钻石。我没有以为我会是钻石，或者说是什么天什么大天才林氏，我还没有那么狂妄。我的心智基本成熟，我相信这个唱片呢就是一粒梅，我为此而感到荣幸。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你觉得朴树是梅还是钻石呢？来分享他的清白之年。 故事开 是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阳光洒在杨树上，风吹来闪银光，街道平静而温暖，钟走得好慢，那时我还不是人生只为的年代。我情都还不开，你的衬衣如雪，看着杨树叶落下，眼睛不眨，心里想有一些话，我们先不讲，等待着那将要盛装出场的未来。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在风尘中生多勉强，此生越重要，轻描时光漫长，你长与念不详，数不尽的流年和似是而非的脸，把你的故事对我讲，就让我笑着泪光，是不是生活太艰难，是活色生香，我们都遍体鳞伤，也慢慢坏了心肠，你得到你想要的吗，换来的是铁石心肠，可曾还有什么人在让你幻想， 好的，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上半时段的节目马上就要跟各位要告一段落了哈。那么欢迎各位呢，依然是通过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朴树，那么今儿我们的话题就是你最喜欢的朴树那首歌是什么。那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呢，我们来放出这个朴树新专的主打歌《猎户星座》。在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呢，马上回来。 的朴树像来自天空进入指尖的触痛，你是否得到了期待的人生，梦里的海潮声，他们又如何从知否

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想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也渴望着，越哭越笑的平凡着。曾经毁了我的一切，只想永远的离开。我曾经堕入的黑暗，想挣扎无法自拔。我曾经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绝望着渴望着，也哭也笑的平凡着。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问世界从来没得到答案。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不愿如此这般，明天一再一眼，风吹过的 平凡之路来自朴树，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音乐脱口秀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角是朴树，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最喜欢的朴树那首歌是什么。几种互动方式来找到我，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呢就是我了。我们来看一下微博上的留言情况吧，已经炸了哈。北京户口的北漂说，哇，必须是那些花儿啊。有一次去超市，超市有老北京童年味道的那种瓷罐酸奶，然后呢超市就放着那些花儿，又想起儿时，眼泪瞬间就飙出来了，泪窝浅哈。小七亚金说了，生如夏花，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 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就是那些年陪伴着的，生如夏花。贝贝达尼亚说清白之年，但是他说歌词会骗人，旋律不会。旋律来说，应该是猎户星座。可乐妞呢也给我们发来两大长段的留言哈，她说平凡之路以前与世界作对，后来与自己作对，最后她呢慢慢的学会和解与接受，听歌的我们也在她的纠结和别扭当中走着自己的路，在朴树音乐里的我们是快乐的，她不在虚妄的舞台上消耗自己，也不用频繁的出现给任何人什么交代，一切都是随心而为，这是这么多年我依然爱他音乐的原因。他唱送别哭得像孩子一样，小普还是对悲伤非常的敏感，即使他现在越来越觉得他应该喜欢明亮和开放的一切，但是他觉得那种悲伤还是在心里面，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阳，轻描时光漫长，低唱语焉不详，数不清的流年，似是而非的脸庞，且听风吟，活得像少年一样。王子的生命说生如夏花，时常拧巴着不说话给我们留言说 No fear in my heart， 有些事情只能自己面对，而自己只能做到我心无愧。还说了超啊，白天听你的声音还是有些不一样的，初时是在晚间的定音乐时光，荏苒时光荏苒，一切都好。大果烈留言说沉醉我树歌，笑看风云抠碧酒，他说白桦林，然后呢大果粒后面又在开始背歌词哈，我爱你再见，像命运注定一般，如火一样的那个夏天，后来背了好多时候背不下来了哈。微信上的朋友东皇太一说我对朴树无感，毕竟他的性格是我很难接受的，让我觉得他太过于冷漠，难以靠近，我看到他就有一种给他一个热烈拥抱的感觉，然后默默离开。哎呀好矛盾啊。不矛盾，我觉得这特别正常，证明你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人。东卫给我们留言说朴树绝对不是钻石，钻石只是高冷炫富不接地气，而朴树是真实真情认真的歌手，写得真好。那么这个东卫呢也是在期待他的朋友星星的这个歌哈，这个实在是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已经招募了很久，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所以说我们就只能一首一首的这个慢慢排队来放给大家，所以说不要着急，还请耐心等待。那么在这儿呢也是再次跟大家这个招募各位的好听的翻唱的歌曲，可以来发送给我们，发成品或者说是发链接给我都可以，发送到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就可以了。好吧，我们来收回这张在2017年底发行的这张猎户星座这个专辑。一笑过啊，也给我们留言说喜欢朴树，喜欢他的歌，喜欢朴树的原因特别简单，因为他就是代表着一种很理想的生活状态。刚才呢我们也是分享了这一首平凡之路哈，可以说这是我个人，如果说问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的话，我个人最爱的一首歌就是平凡之路。真的我觉得里面的歌词句句戳心哈，好像歌词里唱的就是我自己一样。那么说到翻唱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位听众最近发给我们的 Seven Days in Sunny June，阳光六月的七天，原唱的是英国乐队杰米罗奎。那么这个歌呢也是出自一个电影穿着普拉达的女王，如果说你熟悉这部影片的话肯定就会听过这首歌，我们来听听吧。 As we lie here, it's a magic I can't hold. No smile of how let go, and that you'll never seem to be in a short supply of food. So baby, that's getting on, drinking wine, killing time, singing the song. You know I've wanted you so long. Why 只 had to 找 them out on me. They say they pray they love. You said we've been friends too long. Saturdays and Sunday too, one long enough to bloom. The flowers on the summer dress in your spring. The way we love as one, I suddenly dropped the bomb that I know you're too long for us to have a thing. The baby that's getting on, drinking wine, killing time, singing the summer song. You know I wanted you so long. Why do you have to drop that bomb on me? Ooh, so baby, let's get it on. Drinking wine, killing time, singing the summer song. You know I wanted you so long. Why do you have to drop that bomb on me? Could you give me this? The star is in your eyes, like the sign of the wings. You are flying.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那里的天空留言说，生命最不该没有的是朴树的声音。今天依然在听，听了很久很久的歌曲《白桦林》，朴树是我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人和这个声音，也是我今生最最佩服的歌者。那么在前两年呢，有一部侯孝贤执导的影片非常棒，叫做《刺客聂阳》，他的宣传曲呢用的也是朴树的《在木星》。那么这首歌呢，就是怎么说呢，朴树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就真的很能用他的方式把一些音乐和旋律还有歌词凑在一起，给人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受。那么侯孝贤呢，同样也是一位不着急的人，这部影片从准备到最终上映用了7年的时间，而朴树呢写这首歌之前就没看过《刺客聂阳》，但是呢偏偏在气质上两个人就如此的相信，仿佛就是为了电影特意打造的这首歌一样。这歌呢歌词跟《生如夏花》一样，很多人都非常喜欢。以苦难为船，以泪为帆，心似离弦箭，莫说天无涯海无岸，纵然归程须万载，今日归来不晚，与故人重来，天真做少年。 呀呀君归来，呀呀君归来，呀呀带雨进沧海，带月进悲欢，心放卷纸帆，尘满面，污泥满身，好个白发女主人。今日归来不晚，彩霞灼满天，明月做初台。呀呀，你归来呀呀，你归来呀耶。以苦难为船，呀以压泪为帆，心似离弦箭。 欢迎微信上的新朋友 Marian 五行缺肉还有雾里看花，欢迎你们。 笑沉浮过往，沧浪之江多望水茫茫，谁上江上明月，谁听江声浩荡。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朴树，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说一说最打动你的朴树那首歌是什么。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或者是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荔枝 FM 找到深海就是我了。刚才呢我看到了一段略显悲伤的留言哈，这位朋友叫超越，他说师傅这张就这样吧，如果说你按这个发片速度，下次我和小树就都老了，陪你磕不动了知道吗。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去2000年的时候我才17岁，夏花03年年底，14年后2017年猎户星座，但是前两天父亲去世了。想一想自己从高三到大学到工作，这些音乐可以说是陪伴了我，也陪伴了我的父亲。是啊，朴树的歌真的是陪伴了很多人，也温暖了很多人。那么在这张猎户星座的新专当中呢，朴树写了一首歌名有一些俄文单词的歌，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怎么念，我们呢也只能是试着念一下哈，一起来分享这首歌。但是呢这首歌跟大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应该就是在某综艺节目上他和刘烨一起去配合的唱的这首歌。 黑夜里的站台，末班车离开。哦，那也许是本可以拯救我的一半，背叛无比坚决，告别需要体面。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这是我的命运吧。我才有个混账。在我心里面躲藏，哦，能安慰他的只有陌生还有放荡。他是可取对眼，不论是在哪一边，那就这样吧，我们再见了，请转身泪如雨下。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da sweet da nyang， 结尾照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冰冷的窗栏上有陌生人的气味，在那欲望的后面，你是无尽的空虚悲哀。我亲爱的，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今天夕阳西下，断肠人流向鲜花，我已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家，孤魂也归天涯，永远也不能到达的船，就让我沉入黑夜。 Baby that's sweet da nyang， Yeah mama yeah mama yeah mama， I'm a day I'm a day I'm a day yeahThank you.